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着它不放，仿佛找着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提到一啲关于六四嘅诗啦。咁啊，诗人方面又介绍咗雅诗同埋昆南。今集咧，我哋继续都系讲关于六四嘅诗，系咪？ 系啊，其实今集所讲六四嘅诗咧，我反而系想睇到咧，六四经过呢廿几年嘅沉淀，佢同一开始刚刚发生嘅时候咧，所带俾人嗰种悲剧嘅冲击，慢慢系点样沉淀，成为每个诗人咧可以进行反思嘅一个机缘啦，可以咁讲。 咁啊，拣嚟嘅诗人咧就有唔同嘅身份。 系啦，我系故意拣好悬殊嘅身份嘅。我拣咗两个系大陆诗人嚟，其实一个系北岛，一个系孟浪。但呢两个大陆诗人呢，依家佢哋自己都觉得自己系香港诗人，其实佢哋已经搬咗嚟香港几好多年啦，已经系啦。咁佢哋当然系一开始系作为一个流亡者嘅身份啦，被逼离开中国啦，咁翻唔到去啦。最后呢，当佢哋喺即系呢个世界周围走之后呢，最后都系香港系算系一个系容纳咗佢哋嘅地方。亦都其實北島同埋呢個孟浪呢，都喺唔同嘅場合講過，即係香港係一個好適合佢哋喺度寫作，同埋喺度可以觀察到大陸嘅變化嘅一個好嘅地方。咁今次我哋揀嘅兩首先呢，就係北島同孟浪呢剛剛離開呢個中國，即係喺六四嘅時候剛剛離開嘅時候所寫嘅詩。咁即使係剛剛離開呢，咁佢哋呢兩首詩其實呢都有一種呢同當時呢其他人嘅詩歌唔同嘅一種，就係好克制嘅反思喺入面嘅。咁我哋先聽一聽北島呢首《此刻》。 此刻，北岛，那伟大的进军被一个精巧的齿轮制止，从梦中领取火药的人也领取伤口上的盐和诸神的声音，余下的仅是永别，永别的雪在夜空闪烁。 到呢一首《此刻》就个篇幅系比较短， 极短啊，可以讲系北岛嘅中后期作品入边可能系最短嘅一首。咁可能正所谓古人所讲啦，悲痛欲绝嘅时候咧，你往往系唔想讲太多嘢嘅。咁北岛佢对佢嘅冲击，当然系六四系对佢成个命运改变咗啦。佢嗰阵时离开咗中国之后咧，一直过咗成差唔多二十年，佢先有机会，因为佢爸爸过身，佢先俾翻去一次北京。佢翻去北京咧，北京已经面目全非啦。咁所以后来佢再翻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就写一本书叫《城门开》啦。咁其实以前都介绍过呢本书，咁去写翻嗰个失去咗嘅北京。咁其实喺呢首《此刻》入边咧，佢当然已经预言到自己嘅命运。吓，佢话余下的只是永别啊嘛。其实即使佢依家可以翻北京咧，实际上佢已经同嗰个北京已经永别咗啦。你喺佢个《城门开》入边又好啦，或者喺佢后嚟嘅诗入边又好啦，你可以睇到咧，佢只可以系去虚构呢个佢曾经存在过嘅北京。咁其实呢首诗入边咧，仲有一个意象系好特别嘅，同埋系好有电影感嘅，可以讲。佢话梦中领取火药，同埋伤口上的盐。同埋最後呢個永別的雪，其實呢三個意象呢，喺電影，如果我將佢拍成電影呢，就必然係三個鏡頭嘅轉換，火藥又係啲粉末嚟嘅，跟住傷口上嘅鹽又係啲粉末，跟住啲雪呢，嘩，更加係漫天咁樣落落嚟啦。其實北島嘅詩經常就係有呢種好強烈嘅意象性，令讀者呢過目不忘，睇到嘅時候呢，你就好似喺度睇緊一個電影鏡頭咁樣，好迅速咁样转接三个镜头，但最后呢三样嘢叠埋一齐呢，火药系暴力㗎嘛，系革命相关㗎嘛，但系盐系咩呢？盐呢本嚟呢喺圣经典故入面就系一种最纯洁嘅事物啦，人中之盐㗎嘛，但系如果将中国嘅典故就系盐系撒喺伤口上面呢，就系会令人痛上加痛㗎嘛。但系最后过咗好多年之后，佢想象永别之后呢，呢一切呢都变成咗雪， 雪呢在视觉意象上是很浪漫的这样飘落，但实际上当你身处茫茫大雪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会想起《红楼梦》里面这样这个白茫茫一片干净，就是这种历史最后呢将这一切呢用雪将它抹平了这样。 仲喺呢个夜空闪烁添， 系啊，非常之有镜头感啊！ 系由开始齿轮开始系嘛，一路一路转啦。 系啊，佢一开始嗰个伟大进军咧，当然系我哋嗰阵时对六四都曾经有一个期望啦，即系觉得可能中国命运会因此向好嘅方面改变啦。但系最后，咦，都系落入咗一种宿命，就系俾呢种根深蒂固嘅一种专制俾佢截断咗咁样。 另一首要听的诗呢，就是另外一位的大陆诗人孟朗的《青年的牺牲》。 青年的牺牲，孟朗。高举的手臂扬起了祖国，他低垂就放下了祖国。年轻人，你们秘密的呐喊就是公开的沉默，你们秘密的愿望就是公开的献身。公开了，已经公开了。年轻人身上的祖国的疾病，年轻人身上的祖国的昏迷，年轻人，你们向医院冲了过去，高举的手臂接纳了祖国，他低垂就安置了祖国。年轻人是你们的秘密哦，秘密，你们为了什么不再醒来？高举的手臂之上是你们的天空，他低垂是你们的大地。公开了，已经公开了。祖国哦，竟是祖国，将把你们推入医院的最后一排房间。 啱啱听过咧，就系孟浪嘅《青年的牺牲》。 孟浪咧，其实算系北岛嘅下一代嘅诗人，喺大陆就被称为第三代诗人。佢其实系第三代诗人嘅代表诗人嚟嘅。佢嘅诗咧，好特别嘅咧，就系好有激情，同埋咧个节奏感非常之强烈啦。你睇佢头先嗰首诗咧，佢用咗好多惊叹号啦。但系咧，佢嗰种激情咧，又唔同嗰种浪漫主义嗰种激情。佢系将好多咧固有嘅词啊打破嚟用，比如话祖国呢个词。咁其实呢首诗呢，如果同上一集我哋讲啊雅思同昆南提到嘅祖国呢嚟比较呢，就会发现唔同嘅对爱国主义嘅一种反思入面，其实可能喺最危险入面嘅个人呢，佢反而可能对爱国主义嗰种反感或者系对佢嘅破解呢，可能系更加有力，就好似孟浪咁样。咁佢呢度呢好突出嘅一样嘢呢，佢就将祖国挤咗喺年轻人身上。佢话年轻人身上祖国的疾病，年轻人身上祖国的昏迷。即系祖国佢唔系一个高高在上嘅嘢，其实祖国就系由人组成㗎嘛。每一个年轻人就系祖国，你杀咗年轻人，其实就等于你杀咗呢个所谓嘅祖国啫嘛。其实好多人都系经历过六四呢件事情之后呢，就完全就冇咗呢种所谓家国呢种情怀喺度啦，即系觉得呢个国已经冇家嘅感觉俾到我哋。最后当然孟浪佢将呢个推到最后极端嘅时候，佢就话竟然系祖国将你们推入医院的最后一排房间。咁其实医院最后一排房间，大家可以想象系咩啦？其实我哋谂翻喺六四嘅时候，我哋睇新闻咧，其实都有拍到好多医院嘅太平间啊，已经系装满晒死者，啲尸体冇地方放，要堆到喺嘅医院走廊上边。其实呢啲我哋依家讲翻起嚟，睇翻呢首诗真系历历在目咯。 系，同埋佢差唔多每一句都有提到祖国。 系啦，即系个祖国其实喺入边系变紧嘅。一开始佢话高举嘅手臂扬起了祖国，呢个系好似以前咧，比如话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嘅时候，啲人咧就挥舞国旗啊，咁样强调自己几爱国啊。咁但系慢慢慢慢呢、这个祖国被放下了，慢慢佢系落到喺嘅人身上边，变成一种病，变成一种昏迷，变成一种秘密。最后是变成了是送你入那个死亡医院， 医院入 最后的一排房间。 是啊，所以这首诗是很惊心动魄的，可以 说。除了大陆诗人之外，我们香港诗人一定都有写到六四的诗。 首先我选一个就是怀远，我们可以先听一听怀远这首手 标。手标 手錶，懷遠。 那年夏天，一名解放军把平乱纪念手表卖给一位看护长，看护长把它卖给香港来的表弟，表弟随即在王府井某酒店被电搔刀的刀片削掉了指头上一片肉，流了一些血，血和肉说再见的喊声吓坏了医务员。医务员向一名解放军报告，那人血肉道别的声音跟那些学生一样。 华远呢首手表呢，如果你睇翻书呢，佢个形式系以散文诗嘅形式写嘅，虽然好短，但系其实华远佢一直都系以写散文著称噶嘛。虽然呢佢都出过一本限量版诗集啊，叫《跳蚤》，但系嗰本诗集基本好少人睇到嘅。但系佢手表呢首诗呢，就好明显呢系佢一脉相承嘅，同佢以前嘅诗嗱嗰种讽刺系好深藏不露嘅，即系你俾佢讽刺咗，你都唔知道。但系讽刺得嚟呢，佢有种好荒诞嘅痛感喺入面。佢写得嗰首手表呢，系指所谓平乱纪念手表啊，就系指呢嗰阵时六四呢参与镇压嘅军人呢，其实每人都有个纪念品。咁嗰只手表呢就叫平乱纪念手表，上面写刻住字嘅，写住呢个平息天安门暴乱纪念咁样嘅。其实我点解知道呢个嘢呢，又系因为华远，其实佢写过一篇散文系讲呢个手表嘅。嗰篇散文咧就系讲佢呢个手表咧系华远嘅表弟啊，就无意咁样喺啲古董收藏家度买翻嚟，跟住就转送俾阿华远啦，咁样佢先写咗嗰篇散文。但系呢首诗咧，点解诗同散文嘅唔同就喺呢度啦？诗咧永远有一种咧系可以完全抛弃咗呢个语言嘅束缚同埋现实嘅呢种掣肘去进行想象嘅。佢最后一句佢话呢个医务员向解放军报告，佢话血肉道别嘅声音同呢啲学生一样。咁呢个当然系即系诗人想象㗎啦。首先血同肉道别系冇声音㗎嘛，佢哋系唔会道别嘅。同埋呢医务员亦都唔会同解放军去讲呢啲嘢，因为解放军亦都唔会听你讲呢啲嘢。但呢个只不过系一个诗人呢佢自己呢种你可以讲系童真，但呢种童真又系好残酷嘅童真。去想象到呢种生离死别，生离死别呢具体到喺呢首诗入面呢系血同埋肉嘅分别。咁呢个血同肉分别呢，佢系有一种呢神秘嘅感觉喺入面呢，就系佢将呢个平乱纪念标将呢样嘢同佢拉上关系。其实呢个关系呢，我哋諗深一层呢就可以諗到华远佢系点样諗呢首诗出嚟嘅。其实呢就是因为每一样嘢嘅正反两面，明明对于我哋嚟讲系一种非常之惨痛一个六四事件，咁好多年轻嘅生命消失咗，但系对于另一个年轻生命嗰、那个解放军嚟讲，又系一个值得纪念嘅事情， 好似奖励咁添。 系啦，其实呢样嘢喺呢个事件入面呢，两方面都被伤害咗。呢个解放军佢将佢所做嘅罪行呢，其实当然啦，佢系受命而做嘅啦。但系每一个受命而做嘅人咧，其实佢应该都有佢可以去忏悔嘅空间噶嘛。但系咧，政府咧就硬性将佢可以忏悔嘅空间系通过呢个手表其实终结咗。哇！我奖励你，同埋要你记住你所做嘅不义嘅事，系将佢变成一种纪念。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呢个手表咧，就其实佢同一个杀人武器冇乜分别嘅。 有血同埋肉啊嘛，所以其实诗人即係个想象力都要好丰富。 係呀，嗰种想象力可以去到好极端嘅。你会同小说嘅都唔太一样，小说散文呢係始终都会喺现实嘅基础上面去发挥想象嘛。但係诗人嘅想象有时係好似凭空而嚟咁样。但係呢嗰个想象永远都会令你过目不忘。就好似呢首诗咁样，你会即刻想到呢个手表啊。同呢个血肉之间嘅关系，其实我又可以想象到，如果系我拍一部电影嘅话，呢个手表可能戴咗上你嘅手系除唔到落嚟嘅。 嗯， 我谂起一个典故，就系莎士比亚嘅戏剧《麦克白夫人》咧，系啦，佢杀咗人之后咧，佢去洗手啊，跟住佢讲咗句台词，佢话点解我洗极都洗唔净啲血嘅？其实就系呢个手表就系象征咗呢样嘢，你做过嘅事永远都流传咗落嚟。 呢首就是华远的手表。另外我们现在要听听的就是另外一位诗人袁绍昌的《最年轻的鬼》。 最年轻的鬼，袁绍昌。我们是最新的贱民，我们是最年轻的鬼，没有下巴。我们不曾因政权移交而获得重新的尊重。 我们冲向领袖的讲台时，不免被人摔倒。我们被狠狠地摔伤腰背，被带往的地方不是医院，而是警署。所付的钱不是药费，而是保释金。他们以为归还六千文，最年轻的鬼便可买个下巴，把尊严接驳身体，把鬼魂交还广场。他们以为民贱不能移，他们以为丧失常态的鬼害怕极权，在米高峰前他们没有声音，他们以为死去的身体不说话。他们决定毁掉所有阻碍铁路的村庄，他们决定堵住所有反对暴力毁坏行径的民众，他们决定在人民的尊严上放一把火，在上面煮一个蛋，犹如利比亚狂人在上面投放炸弹。他们决定要做道德勇士，在加班市民刚要回家的时间公布伤势，用倦怠的容貌告诉人民怎样才算是社会败类。在我们尚未出生之前，他们成功采集勾结的石果，在都市尚未回复本国重塑之前，他们会为广场愤怒和哭泣，并且痛斥咒恶者错弹年轻鬼魂的弦线，让军备与子弹在午夜喧嚣，在清晨沉默。他们会为年轻的鬼致意，并且答应自己要为年轻的鬼拒绝忘记。然而清晨鼓励沉默的自己，在花钱与旗帜下更新遗忘的定义，犹如网站更新敏感词。我们自警署走到街上，看见更多年轻的鬼，他们跑过马拉松，把强积金交给主办单位，他们照顾还年轻的乡亲，他们讨论哪个月费计划适合新年机，他们闭上应该睁大的眼睛，跟随电视新闻所接收的远在的音容，奉劝大家不要跑得太快。 咁其实呢，如果我哋都系呢啲写诗嘅都系鬼嘅话，咁袁绍昌都算系最年轻的鬼啦。如果我哋开个玩笑咁样嚟讲，但当然佢所讲嘅就系、是、啊，唔系话死于六四嘅人先至系鬼，唔系话一直受专制压制嘅人先至系贱民。其实可能呢，我哋香港人每一个人呢都变成咗呢种最年轻嘅鬼。咁袁绍昌呢有诗好长啦，佢入边呢就好多地方呢佢係用咗一啲好香港特别有嘅一啲意象，佢话我哋係最年轻嘅鬼，没有下爬。咁其实呢个係我哋广东人嘅传说嚟㗎嘛。但係呢佢又慢慢转到后面去，佢係将冇下爬呢同呢个下爬轻轻拉上关系，即係好多承诺呢，好多尊重係唔会得到兑现嘅。即係香港回歸之後，咁過咗幾十年之後呢，我哋發覺哦，原來我哋同六四時候1989年嘅大陸民眾呢可能係一樣嘅命運，只不過我哋年輕一啲啫。咁其實呢個最年輕的鬼呢，佢都有用一個典故嘅，就係杜甫嘅呢個新鬼怨煩舊鬼哭，佢寫嘅係戰場上面呢唔同時期死嘅人都喺度抱怨緊啦。咁其實喺袁紹昌呢首詩入面呢，呢啲呢俾各種嘅權力所壓榨或者被出賣嘅人呢，其實都係新鬼舊鬼一齊哭。 同埋呢首詩就多咗係香港嘅味道啦。 非常多，其實甚至係你可以睇到入面中國係好隱喺入面，佢冇一個具體嘅意象，真係講中國，反而佢有好多啊強積金啊咩月費計劃啊呢啲警署跑到街上啊等等，呢啲其實同香港呢幾年嚟嚇、我哋其實好習慣啦，呢、這個街頭衝突呢種我哋嘅公民抗命咧係越嚟越劇烈，當然咧係亦都係越嚟越必須可以講，如果唔係咁樣，可能我哋將嚟連即係最基本嘅抗命都做唔到㗎喇。咁袁紹昌呢係一個好年輕嘅詩人，係所謂嘅80後詩人。咁佢嘅詩呢就係、是、可以 睇得出呢，我哋香港嘅八十后呢对呢个社会嘅介入啊，其实係更加自觉嘅。咁佢同之前好多诗人呢仲会可能有一种好爱恨交缠喺入面，即係对中国啊或者对家国呢啲嘢。但係到咗呢个八十后诗人呢，可能呢佢係有一种更加赤裸嘅愤怒，同埋呢一种更加决绝喺入面。 係咁其实呢有关六四嘅诗廖伟棠自己都有写喎。 其实我自己俾自己嘅一个承诺啦，就係每年都写一首纪念六四嘅诗嘅。咁因为我自己开始写诗可以讲都係同六四有关啦，所以我係觉得呢个所谓嘅包袱我係绝对唔会抛开佢嘅。我一直写到真係有六四有所谓平反嘅一日啦。我喺六四二十周年嘅时候，即係2009年呢，我尤其写咗一组诗叫六鬼堡。咁六鬼堡呢，呢个名系嚟自于元朝嘅一本书嘅，佢系记录呢嗰啲喺写元曲好重要嘅作家嘅。但我将佢用喺呢我去记录呢嗰啲所谓死于1989年嘅人。咁死于1989年嘅人呢，当然除咗学生仲有其他人啦，我有写一啲诗人啦，甚至有政治家啦等等，有胡耀邦啊咁。但系呢我喺写咗好多人之后，我喺最后一首呢我就系写俾呢啲所谓已经揾唔到佢哋嘅名字，又揾唔到甚至揾唔到佢哋嘅墓地啊，嗰啲无名嘅死者嘅。咁我依家我自己嚟读一次俾大家听。六鬼堡，终章，给所有死于1989年6月4日的青年。我正悬在安哥拉山脉上空，不再能承担你这第二人称的重量。我飞过稻银的大湖，纵云在垂钓，继而流边，证明这是地球一火星。你死于其上，死得其所。那一天没有风，没有云，轻微的一声雷也被你带去。你仍能记住这星球上沟壑中宏，如肤不墨，舔之舌头有血。于是你的死不是某个无名者的死，你抖下激起的尘埃，将是空气中饱含了雨的分子。雨中光芒乍现，我是躬耕他的犁，空然在夜机腹中响起，乱云不肯和谐。 啱啱听过就系廖伟棠自己所写嘅《六鬼堡终章》，咁就系俾所有死喺1989年六四嘅年青人嘅。 系啦，其实我其实一直从六四开始，我一直都喺度谂紧呢啲死亡啊，尤其喺呢个所谓共和国嘅历史咧，上边嘅呢啲青年人嘅死亡系咪真系最后会冇意义呢？其实佢嘅意义喺边度呢？我就好想通过我诗去寻找佢意义，同埋我想我啲诗本身就成为佢哋嘅死亡嘅意义之一。 咁我哋今集呢就讲咗六四诗中二十年后的诗人啦，咁下一集呢会再讲其他嘅诗作嘅。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